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回到第二節啦，阿鬱敏啊， 你讲几句啊？ 我讲，我知唔知讲几句啊？ 我讲咗半个钟啦，已经 吓，要咁计嘅咩？咁计嘅咩？ 梗系要咁计，跟住成日同你计住数嘅。台长而家成日炸型嘅，佢一个礼拜做足五日节目嘅，我提醒大家，佢而家音乐都捞埋嘅。佢真係勁啊！即係你而家先發現佢真係好厲害嘅，你知唔知啊？乜都得嘅，原來 唔係乜都得嗰個蔡徹強問我 嚇。即係黃楊達嗰邊有個打功夫節目嘅，我哋都開翻過啦，你做啊？ 我做咗啦， 呢度啊，我講。 哦，其實我做，我擺個擂台喺度啊。係 啊，我夠知啦。有次訪問嗰啲有一個我識㗎，係 嘛？ 係啲師傅，係 啊， 係啊，啲師傅我十個九個我識㗎啦，知唔知啊？咁你咪讲两句咩？ 你讲晒啊嘛！啊，我讲。但我想讲翻头先阿郁敏提到嗰个本土嘅问题啦。就我前上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做节目我都讲过，其实而家香港成个政治议题系由所谓激进民主同埋温和民主嘅呢个议题嘅辩论过渡到去，正式过渡到去本土同埋大中华嘅议题。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政治嘅生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嘅，即係大家唔好覺得呢個純粹係將報紙咁搵啲人返嚟去噏下嘢啊，可能吸引多啲讀者啊，又或者我哋做個本土論壇，實際上嗰個成個情況唔係咁簡單，成個情況係話呢一個所謂中港嘅矛盾呢，包括社會矛盾、經濟矛盾同埋民生方面嘅矛盾呢，係上升到喺而家香港嘅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即系换言之，其实你所有而家政治上的议题咧，你可以用呢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啊，包括呢个特首嘅人选，即系呢个特首梁振英，佢而家做紧啲咩？佢点样做嘅嘢系究竟恶化令呢个矛盾恶化紧咧，定系舒缓紧呢个矛盾？未来嘅特首唔好讲话有 plan B 嘅问题，喺即系下一任或者即系嚟紧嘅新嘅特首，即系其他特首都需要面对紧呢个问题。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大概喺旧年我哋去做嗰、那个早朝天下，如果你听翻当其时我哋都讲嘅观点，我话咧，即系喺睇个 DNG 嗰个事件嘅苗头继续发展落去咧，其实香港有一日咧会有一个纯粹有一个政党以本土嘅利益、香港人嘅利益，作为一个政治的政纲的主要内容。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条件是成熟的了，即是话可能讲緊係喺今年嘅年尾或者出年嘅年初，会有一个政治上嘅代表係专以呢个香港嘅本土利益作为一个政纲，而喺呢个竞选或者喺个政治嘅呢个圈子入面去发言。我唔知阿鬱敏會唔會同意呢個睇法，但我覺得咧，即大家而家其實睇即呢啲咁嘅文章，你唔好覺得純粹係一個話，大家有幾個人喺度嚇 罵戰， 唔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唔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咁當然啦，阿陳文，譬如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咁佢而家有一個平台，咁我自己切身嘅經驗咧，就係而家好多記者咧，唔知點解咧，唔揾佢揾我。 咁唔睬啲記者？ 唔係，咁唔睬，佢唔需要揾我啦。 睬啲記者。 啫？ 唔出唔出去揾我，因為我好簡單。其實我同佢做個節目，我哋大家即係事前亦都冇聯繫嘅。我甚至唔知佢電話。咁呢度順便公開講埋俾行家聽，即係你有咩嘢你就揾陳雲得噶啦。即係我幫唔到你手嘅嚇啊。咁即係 好在你話有咩揾陳雲，有咩揾鬱敏。 唔係、啊，我阿鬱敏雖然講笑，我覺得即係以後有乜嘢就開始啲人嚟揾陳雲，唔係揾鬱敏噶啦。嗱個原因好簡單，就係點解咧？就因為咧本土派咧，我覺得咧，其實嗰個 spectrum 所謂嗰個光譜係可以好闊嘅，即係當然唔係講緊話咩所謂温和本土派啊，或者即係激進本土派，唔係呢個問題。但係即係睇一個具體，譬如話香港同埋呢個大陸落嚟嗰啲，即係自由行也好，或者其他方面嘅矛盾咧，其實有好多即係不同嘅方法去睇呢個問題，或者。對呢個問題有不同的取捨的方法，但是可以歸結埋一個係就係以本土香港人利益行頭呢個咧，其實係陳雲佔一個好重要的地位，但不等於佢佔曬所呢個光譜全部嘅每一個部分。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本土論壇喺我呢度做咧，其中一個我想做到個目標咧、就是，就係唔係話呢樣嘢就代表曬成個本土派嘅論述，而係話我係透過呢個節目去刺激到更加多人去思考本土。即係我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同埋我哋嘅理解喺邊度，同埋點樣同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鄰近呢個中國嘅呢一個咁嘅封建嘅政治體系去互動，其實係可以大家有不同嘅睇法。 嗱，而家咧即係我同意啊台長講嘅，即係呢個本土派政黨係遲早會出現嘅。而家嘅本土派咧，當然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標籤啦。譬如你陳文忠喺蘋果嗰篇文，即係佢將佢哋嗰啲喺黃河碼頭啊、天星碼頭啊呢班社運人士都列為係嘛，即係本土派啦。以前即係咪朱海迪都有個叫本土行動啦， 最早啦。 咁但係佢哋冇一個喺政治上完整嘅論述啊嘛，係咪？咁嗰陣時可能時機未到咯，咁而家即係話中港之間個矛盾係激化，另外就係而家呢個港共政權係催化咗個本土意識噶嘛，係咪？呢個港共政權佢即係如果用陳雲嗰個講法，呢離地政府嚟噶嘛？呢個係我嘅講法咧，就係一個離位性政府啊嘛，離位性嘅政府即係話離開本位啊。嗱，你曾蔭權都俾人覺得佢一定係本土啦，係咪？佢香港仔嚟噶嘛，係咪？公務員啊嘛，A O E O A O 咁一路係咪？ 唔係佢吸香港血，係佢吸香港血， 吸香港血一件事啦。佢即係佢係流香港血噶嘛。佢話嗱，佢成個出身背景或者嗰個政府係咪？佢係好 localized 噶嘛。呢、這個本身而家香港政府就係一個本土政權嚟噶嘛，係咪？你鄧小平俾香港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就係話容許一個本土政權嘅出現啊嘛！你大陸嘅人唔准嚟香港參政，係嘛？大陸嘅所有政府部門、黨政部門不能干預香港嘅內政，係咪？係咪咁講啊？咁你話你呢、這個基本上就話喺基本法或者鄧小平當時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嘅呢個構想，基本上就係香港就一定係一個本土政權嚟噶嘛？呢個本土政權嘅意思就冇外來政權啊嘛？你而家西環就變咗個外來政權啦。如果佢插手就話，好啦，佢都係唔插手，體制上佢都唔可以插手。咁但係你揾個共產黨做特首啊嘛？係咪？你如果繼續係唐英年做特首，佢嗰個本土政權嗰個特色仍然都會存在嘅，不過係冇民主，係咪？但是你擺咗梁振英落去，所以大家一定即係話你諗翻起你就知道點解我哋喺3月25號梁振英一當選特首嗰日，我就操去呢個中聯辦，係咪嗰日我哋3000多人，我哋嗰陣時叫嘅就不要共產黨治港，打倒港共政權，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嗌出嚟嘅口號嚟嘅，係咪？到九月份嗰個選舉。前面當然發生好多嘢啦，我哋拉布啦，乜全部都係針對呢個港共政權啦。跟住我喺西洋菜街逢禮拜六禮拜就開個論壇，就打倒港共政權啦，係咪？這個即係到選舉為止咧，對舊年九月啦，大家睇翻即係睇翻以前嗰個歷史個畫面，我所做嘅嘢你就好清楚啦。到咗九月個選舉，喺個選舉前，我喺政見發表會，我哋嗰個造勢大會裏邊幾千人，我講咩先？係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嗱，我哋嗰陣時已經係為成個人民力量，為成個呢個所謂本土政黨，係咪？或者喺呢個選舉裏邊個主要嘅訴求， 我哋定得好清楚噶啦，已經係係咪？即係呢個係我一直以來即係想做嘅嘢，又通過選舉，你先可以將個政綱、將呢個訴求攞咗出嚟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佢已經係成咗形噶啦。咁然後陳雲嘅城邦論、唯民論係咪？佢嗰個本土意識、本土優先好清楚嘅，但當然佢係留一個後著嘅，因為佢跟住會出一本叫做《邦聯論》，係咪？佢留一個後著就係佢係宏，即係虛行成個大中華嗰個形勢。我哋呢度先係名門正派，你任家產你邪派嚟嘅啫，你共產黨你唔可以代表中國嘅，即係個中國嘅呢一個名氣，為名與氣不可以假人，名不正言不順，呢個咧係我哋香港人先至有資格。稱為中華，嗱佢嗰個論述係咁樣噶嘛，但係喺呢個所謂真正嘅大中華出現之前，貨真價實大中華出現之前咧，就係要搞本土，係嘛？甚至乎香港自治運動係要搞港獨，係嘛？呢個係一個咁嗱，呢個係一個好清楚嘅論述。咁另外而家有啲即係抽下水嗰啲本土派，例如范國威啊、支流啊咁，係嘛？咁佢係嗰個議題本土。某一個議題嘅本土，你係未形成一個有系統嘅論述。嗱，陳雲佢就真係有一個有系統嘅論述。咁而家開始俾人話佢神經病啊嘛，係咪？即係唔止一個人話佢神經病啦，已經有好多其他人繼續話佢神經病啦，係嘛？跟住就佢而家俾人咁樣圍剿啦，係嘛？咁但係呢個本土意識已經係擋唔到噶啦，係呢個即係本土運動亦都係擋唔到噶。即係我自己睇就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呢一個所謂本土政黨係幾時會出現呢？我而家我又睇唔到啦，係咪？但係有好多嘢你係好難估計嘅，係咪？咁但係冇我份，唔好有啲浪漫嘛。 你講咗你好似咩考慮跟下屆唔選係咪？報紙咁講啊，我睇咗打一突喎。 但係我哋咧，你唔講你話題先啦，斷住我條龍先啦。咁但係即係，所以陳雲咧喺呢一個所謂本土論述裏邊咧，佢係一個即係所謂啟蒙啊，係嘛？當然有好多人未必同意佢啦，係咪？咁啊，而家有啲人開始要抹紅佢啦、抹黑佢啦，有啲話佢共產黨特務啦，有啲已經寫嘢最興噶啦，嗰班左膠係嘛？即係最叻就靠人帽子。最叻就抹黑人，最叻咧就喺度陰陽怪氣啊！咁唔知邊個最高興咧？咁樣啊，佢講嗰啲嘢係以前啲共產黨最中意講嘅嘢嚟噶，咁即係咁樣寫文嘅。你一睇到啲文係有啲咁嘅，好似我而家噏呢啲詞語嗰啲咧，如果你 Facebook 你就駁鳩咗佢 ，OK 係嘛？睇咗即係嘥你時間，你明唔明啊？你再喺度抹黑人哋啊，跟住陰謀論啊嗰啲，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就牧師喺度睇唔到，唔好意思。 牧师好神心，慢慢上嚟。 喂，牧师有蛋饼，你未食过我哋啲蛋饼好食，你一阵吓。OK， 讲到边度先？ 咁讲到本土论述咯，大佬。嗱，我哋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我哋而家做咗一啲新嘅，即系嗰啲直番啦吓。咁啊，好清楚嘅，开宗明义嘅本土、民主、反共啊。咁我哋将来会就呢三个环节咧，就会有一啲说帖嘅，即系政治说帖。一論述咩叫本土民主，喺個本土運動底下個民主係乜嘢？跟住反共 ，OK？ 三樣冇個次序嘅 ，OK？ 反共先啦，本土先啦，民主先啦，冇個次序嘅 ，OK？ 本土、民主、反共六個字啫，六個字係代表三個，即係三個論述。咁呢三個論述咧，我哋遲啲就會一個咁樣，即係會甚至會出一啲小冊子啊等等，咁就亦都會擺上網啊，咁大家可以留意啊。喺今年嘅七一咧，我哋就會舉呢支直翻出嚟啊，本土民主啊呢個反共，跟住我哋有一個另外有八個字叫做全民普羅政治全民制憲。咁我哋My Radio 嗰個咧就係普羅政治民聲起義啊，就係咁啦。好簡單嘅啫，講講下大家熟曬就好似我近時，我冇嘢叻，呢啲即係度呢啲 slogan 我最叻嘅，係嘛？四面受敵，八面威風啊，沒有抗爭啦，有改變啊，咁呢啲人第啲都用緊嘅啦，係咪？咁你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冇理由，因為我走咗唔用啊，係咪？係嘛？你都係要用嘅啦，係咪先好多？係嘛？即係我哋去設計呢啲咁嘅，即係號召群眾凝聚。 即係呢個意志嘅呢啲口號咧，你一定要有個基礎喺度嘛。你冇個基礎喺度，你就咁空喊口號係冇意義噶嘛，係咪？咁你而家係到咗一個時候，開始要決出呢種即係本土精神、民主嚇。啊反共， 好似咪第一次拎出嚟做一個正式 正式 嘅，即係未見過。 第一次噶，第一次噶，係嘛？咁佢哋仲係講緊抗共嘅啫嘛，係咪？咁喂，我俾人話咗我反共分子幾廿年嘅啦嘛，咁你都唔夠膽承認自己係反共，咁你可以翻屋企瞓覺啦，係咪啊？係咪？咁其次鮮明反共啦，呢個唔使講啦，係咪？咁因為你如果唔反共，即係等於我琴日喺嗰個即係另外一個動議辯論裏邊，即係最後我咪提呢個咯，唔反共邊有普選啫？我係咪？你唔去否定共产党嗰个主权地位，你唔否定共产党个统治嘅合法性，有咩民主啊？系咪？你国民党即系话你民进党，你唔去否定国民党嘅政权，你点会有民主啊？系咪？你嗰啲台湾党外运动，佢就要否定你成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添啦。何止是否定你国民党的统治啊，以否定为肯定，到最后他在个宪政体制底下通过选举，他当政，跟着他就去被人反对，就这么简单而已，是不是？但是你国民党政权也好，或者民进党执政那八年也好，他是人民授权的嘛，是不是？你包括今天马英九这么漏暴也好，他是人民授权的嘛，那个是，是不是？你共产党哪个授权给他？是不是？共产党是靠内战，是吗？打败国民党，是吗？然后夺取政权，是吗？他那部宪法是流流地的，是不是？即是我那天因为要审汤显明嘛，那我问一条问题，结果被这个石礼谦窒住嘛。后来我都有问到他，没答我嘛。我问他几时接受这个全国政协的委任。你做 ICAC Commissioner， 咁你係咪做緊嘅時候已經同你傾話要俾你做咧？定係你飲完啲茅台之後有得做咧？係咪？咁佢嘅咁啊，石禮謙又唔俾我問啊嘛。佢話呢個同本題無關啊嘛，係咪？咁諗起我兜個圈都問佢噶。咁我全國政協，你知唔知咩叫全國政協先？你而家做緊，佢已經開始熬底啦。你明唔明啊？咁諗起又係因為俾人撳住啊嘛。我唔同佢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屌你命短啲都噏唔曬。有气喘嗰啲喺度读唔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五个字定二十个字啊？系嘛？咁咪如果你有气促嗰啲人，系嘛？有气喘嗰啲人，有哮喘嗰啲人读唔到啦，系咪？简称全国政协，你唔好柒下柒下，系咪先？即系等于个抢元秋，唔加睇五粒星都唔知点解做咗四届政协委员。呢个系1949年嘅人民政协，1946年又有个政治协商会议嘅，系咪？1946年嗰个直接政治协商会议有共产党、有国民党、有民主党派，大家坐埋要倾有一步，即系要搞一个宪政体制，系咪？当时民呢个国民党提议嗰啲嘢，同黄毓民今天提议嘅一模一样。啊！一人一票选总统啊！啊，还政于民啊！实行普选啊！咁全部都系呢啲嘢。呢、這个就系因为当年咧，1945年咧，呢个重庆新华日报即系共产党嘅机关报咧，就日日喺度讲普选嘅。我一阵间播嗰段我讲政制嗰段咧，我都有引述一段系新华日报讲嘅，唔系走回正轨啊嘛。呢个系毛泽东当年嗰个讲法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我哋而家。在香港啊，即系你搞政治的人，你不去否定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那你搞什么民主呢？请问你都是在一个框框底下，是吗？即是等于戴耀廷说占中到最后要跟阿爷谈判，那你即是将占中当成一个谈判筹码，那你的讲法又是我们不会违反基本法，又不会违反基本，不会违反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咁嗰個框架，你去同佢講呢個普選，咁邊有得講嘅啫？係咪？咁但係啲人就話：，屌你咁樣，咪即係搞革命，咁你攞支槍仔去打，即係打遊擊好過咯，係咪？咁但係喂，大佬你永遠都要開天殺價噶啦，你一定係喂大佬，咁唔係邊有數講啊？係咪？ 唔係，而且革命唔一定要攞支槍嘅，有啲革命唔攞槍都成功啦。 所以咧，黃碧雲係抽翻我水，佢今日喺嗰個教事務委員會，啱啱我就行咗隔離開呢、這個房屋委員會嘅一個會，咁佢哋講緊一個議題，咁佢忽然間佢就爆咗一句：啊，呢啲咪黃毓民模式咯咁。 後來有人話不，即係有人打小報告啊，訪問謝晨吉你啊，咩黃毓民模式？我咩叫黃毓民模式？黃毓民模式即係要推倒任何嘢都要推倒嗰個叫黃毓民模式，屌你啫！乜嘢都要推倒佢，嗰、那個就叫黃毓民模式啦。咁呢個黃碧雲雲幫我即係啊好嘢喎，呢、這個又啊，即係叫黃毓民模式。我八婆休息一陣。 黄毓民议员， 主席，今天梁家杰议员所提的议案，开首就提到全国人大法委会主任乔晓阳在今年3月24日发表的谈话。其实正式来讲，那次只不过是乔晓阳和建制派议员闩埋道门的非公开的座谈会。谈不上有任何法律的效力，什么时候这种私人派对的放话变成了圣旨呢？请问对于中共这种所为，以至香港政客和传媒那种揣摩圣意，然后无头无脑地在这跟着拍屎起舞的这种态度，本直是深恶痛绝。此间对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程序的争议，其实涉及三个层面，其一是争取普选的方法，其二是提名委员会代表性的问题，其三是所谓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当特首的问题。这个都牵涉到我们对正当主权来源的理解。第一，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教授2月23日有一篇文章叫《占领中环行动的目标与时机》，他说这个行动不是要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主权地位，而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中作出了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承诺。戴教授释出的善意就是说他基本上肯定了李业国谦刚才讲的东西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他都肯定了，还有什么好讲呢？你说只不过他肯定了你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之余，就要你去承诺这么解而已，是吧？但是即使这些所谓释出的善意都被左部的政论呢，即是去批判，认为占领中环是挑战中共主权和中共即是抗衡即是对抗的一个所谓行径。正当的主权的来源是源自人民的主权在民，是吧？这个是政治学上的 ABC， 这些我是讲得 很多次都是陈腔滥调，不过没人听我讲，是吧？主席你都可能有留意，是吧？其实我可以用回新华日报，即是共产党的喉舌，在1945年9月27日的一篇文章《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这篇社评作为引子，对这些这样的奴才或者奴才的奴才，包括乔晓阳在内，兜巴升他几巴。 OK， 引述一段给你听就可以了。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主权在民，依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还有一段，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权利交给人民。1945年啊，重庆的新华日报，中共的喉舌。OK， 我最近为了要质问这个所谓汤显明，想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叫政协。主席你都做过全国政协啦，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个名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接受政协委任的人都不知道个全名是什么，还有这个政协所为何来，包括贵党的 蔣麗雲更加丟臭啦，五星旗五粒星代表乜都唔知道，又做咗幾屆政協啦。好在有你老人家頂住，你就實識呢啲嘢噶啦，因為你係共產黨，係咪？呢個係重慶新華日報嘅講法，係咪？不結束港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實行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權利交給人民，清楚未啊？清楚到不得了。主權和治權是要分開的，主權是屬於人民的，治權是屬於政府的，但是政府的治權是要人民授權的。跟我講國家主權，第二，主權不能出讓的。這些是盧梭說的，但在實際政治現實的運作裏面，是它是有困難，這個也是事實。但是香港算是什麼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近年香港的民主派几乎是100%肯定中共在中国主权的合法性，你从来不够胆去否定一个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更加不够胆否定中共等于中国，他拥有中国的主权，是吧？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走出这个框框，你不去否定了这个政权，你说什么民主呢？是不是？你不是一样在他们所定的框架，基本法的框架，包括叶国谦所讲的东西，你不是在那里兜兜转转，要求他履行承诺咯，搞个屁咩？始终都是没得搞。究竟争取普选的办法，应该是一种向权威抗议请愿的行为，抑或一种自我充权、自我实现的行为呢？究竟向一个依靠暴力、利益、血缘关系、金权勾结来维系而没有合理主权应受性的政府请愿抗议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一个层面就是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问题。因为我这篇文写很长，我会摆上网的，不是读给你们听的， OK？ 所以我撮要来讲，我每一个动议辩论我都很认真会写文的， OK？ 提名委员的代表性问题，为什么非要提名委员会不可呢？从主权在民的思路出发，香港人什么时候动用了创制权，而是用提名委员会的方式来提名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呢？请问是吗？香港人可曾授权有关的规定，包括你制定基本法的时候，香港人有什么发言权呢？要不要以提名委员会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完全是香港内部的事务，是吗？不过讲这样你们当然不会赞成，是吗？所谓提名委员会的问题多不胜数，我举几样就得了。提名委员会可轻易改变政治取向，没有法律的规范，他的投票需合乎政纲，这个第一。第二，由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到提名的时间很长，如果选民改变意向，亦都没有办法左右提名委员。第三，如果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期后于提名委员会产生，选民在投票给提名委员的时候，完全是劝诫究竟什么人参选特首的必要资讯，根本就无从判断。第四，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有限，容易受中共和财阀运用政治资源去操控这个提名的意向。第五，即使是一人一票选出的提名委员会，它的组成仍有可能受界别划分以至地区划分的操控，极有可能受行政当局的左右，造成不公。由此可见，所谓提名委员会只要符合普选原则，就不存在构成筛选的疑虑，只不过是欺人之谈。五月中，这个所谓占中联盟曾经提出由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辞职引发公投，后来又说为了避免动用公帑呢，于是就改用了全港电子投票，是吧？还有一种讲法，经过全民投票得出方案不会太激进的，同中央谈判的机会非常之高，那你搞来做什么呢？谈判算了，是吧？搞一个占中做什么呢？谈判算啦，占中就是犯法，公民抗命，瘫痪中环，搞到出解放军，国际注视，现在的所谓死事没有打算坐监的，我们这些已经被人判了坐监了，有个版给你看的， OK？ 我们都未将个道德光环摆自己的头上， OK？ 最近我提出一个口号，其实也是我一直贯的政治主张，就是本土民主反共。本土民主反共这三个环节我会做详细的论述，在以后 OK？ 不是本土，不是民主，不是反共，普選是沒有機會實現的。我現在告訴大家，你只能夠在基本法的框框度跟他兜圈子，然後在這裡耗費我們的時光。所以我們提出的全民制憲重新立約這個立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改變，由推動五區公投開始到今天都是一樣。共產黨不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他擁有香港中國的主權，香港的主權，這個是不合法的。講完了。